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9章，尊瑞见我冇答佢，佢又继续耷低个头望住手里边件嘢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讲。我喺石里落开嘅价钱上边，俾你哋翻三倍，所有嘅嘢我都收晒，就系、希望你哋能够讲俾我听呢啲嘢嘅来历。翻三倍，咁咪即系150万噶咯噃，再加上俾石吉德嘅劳务费，呢一笔钱啊真系唔细。呢一个人嘅表情都冇变一下，可想而知佢嘅家底有几丰厚。坐喺旁边嘅豆腐一听到一下子进账150万，即刻开心到呵呵呵咁喺度傻笑，将我同阿尊瑞嘅目光都吸引过去。我虽然亦都俾尊瑞系咁随口报嗰个价格吓咗一下，但系表面上至少都保持平静。听到豆腐搞出啲咁嘅动静，我拧转头狠狠咁啤咗佢一眼，心谂小豆啊小豆，你都算系一个富二代㗎啦，呢个时候可唔可以有啲出息啊？豆腐可能觉得自己有啲失礼，喺我哋目光底下耷低咗个头，放低个目光扮做冇咩发生过咁，耷低个头开始研究尊瑞屋企嘅地板。尊瑞又冇任何嘅表情，依然系不冷不热咁望住我，等我答复。我将我啲目光从阿豆腐身上收返返嚟，我讲：你俾嘅价钱都算公道，不过行有行规，宝贝又不问出处，我冇理由讲俾你听呢啲嘢。尊瑞又挑咗一挑条眉，侧个头嚟对住我。呢一下子佢成块面都暴露喺我个眼前。呢一个的而且确系一块叫人哋一见难忘嘅面，一左一右，一靓一丑，好难令人移开目光。佢嘅右边面明显系俾啲咩嘢腐蚀过咁，一个个氹氹窿窿，眼角破损，个眼球睇起嚟好唔自然。同埋左边嗰一块面毫发无闪对比起上嚟，真系非常之强烈。我而家总算明白求仙豆腐点解会有咁嘅反应。呆咗半日，我先强迫自己移开目光，心谂：唉，咁样望住人哋真系有啲唔好礼貌。尊瑞轻轻力咁敲敲张台面讲：等价交换，我会俾你好处嘅，几多钱呢？豆腐对于尊瑞呢一种唔将人摆喺眼入边嘅臭串态度啊，好不满。佢即刻嬲咁讲：，有钱大晒咩？尊瑞即刻翘埋只手，嘴角啊含住怪笑，下巴抬一抬，淡淡咁讲：冇错。豆腐一听佢咁讲啊，真系被激死啊，系咁啤住佢，不过一个字都讲唔出嚟。我心里边啊暗笑。拍一拍佢个膊头，示意豆腐算啦。转而我对阿尊瑞讲：，我话其实今次我哋嚟呢唔系为咗钱嘅，不过我哋确实系想同你做一笔交易。尊瑞嘅性格亦都好古怪，佢听完之后神色冇几大改变，但系亦都睇唔出有啲乜嘢动心，只系不冷不热咁吐出咗一个字：讲。我心谂呢条友80%可能被毁容之后心理都有咗扭曲，睇边个都唔顺眼嘅。当即我亦都唔同佢计较，我将我哋嘅来意讲咗一次，跟住我再讲呢啲嘢同我自身嘅性命呢系息息相关。你以为我哋为咗100几万就会将啲嘢卖俾你咩？我嚟呢度就系想同你交换一下信息。你千方百计咁揾关于呢个图案嘅线索，肯定亦都有咩原因嘅。 如啱啱好我哋亦都有同样嘅追求，或者我哋系咪可以合作一下呢？尊睿啊，靠喺个梳化上边，歪住个头，啲神情就好似木偶咁僵硬。过咗阵间，佢讲：你要问乜嘢？呢个图案嘅意义，你揾佢系为咗做乜事啊？其实更确切咁讲，我系想知道鬼蛇之面嘅诅咒同埋撒满力量到底有冇关联。尊睿既然系寻找呢一个图案，咁必然亦都系知道啲咩嘢嘅。跟住我又讲，同样作为交换，我会将呢样嘢嘅来龙去脉话你知。尊睿嘅目光啊，直直咁盯住我同阿豆腐。我谂佢一路喺度估计紧我哋嘅可信度。过咗阵间，佢岌咗岌头讲：我可以话你知，不过呢个故事有啲长，亦都唔系普通人能够承受嘅。希望你可以由头听到落尾。我心谂：哇，尊睿，你未必真系小睇我啦啩？我连蛟龙呢种嘢都见过啦。有乜嘢嘢系唔可以承受啊？于是我岌咗下头，示意交易开始。尊睿讲：佢之所以开始研究呢一个咁嘅图案嘅来历呢，系从两年前喺万屈山一行有好大嘅关联嘅。俗话讲：千年王八啊，万年龟。两年之前，万屈山带出咗个消息，讲嗰边河道里面出现咗一隻好大嘅乌龟，睇嗰个体型都唔知道活咗几多年㗎喇，而且呢有人目睹佢仲声称龟背上边仲刻咗嘢，好似係文字一类咁嘅嘢嚟嘅。只可惜嗰隻龟一蒲头就消失咗。事后有人将呢件事发到网上边，呢种消息呢好快就被巨大嘅网络信息所淹没咗，但係尊睿就上咗心。因为喺古时候人哋认为龟係河神嘅使者，咁係可以同河神沟通嘅。每逢旱涝就会举行祭奠河神嘅仪式，仪式根据各个地方嘅唔同，形式亦都唔同啦。其中有一种就是叫做龟书，咁即是在个乌龟上边刻上祷告的铭文放入水入边，就祈求呢个龟能够将背脊上边嘅消息咧传达俾河神。一直发展到后来，咁就有咗龟状添。所谓嘅龟状就是用大量嘅龟壳做地砖。乌龟被誉为是河神嘅使者，是水中嘅神物。而且龟类是长寿的象征，据说如果用龟状，墓主人的后代都能够长寿。老年间认为早上的风水好，灵墓好，可以影响到后代的运程，所以如果在以前有哪个穷小子飞黄腾达了，就会有人在背脊说：哈，这条友仔的祖坟上边冒青烟了，或者讲呢个衰仔嘅祖坟啊真系好啊咁之类嘅话，边个都想长寿嘅，所以龟状喺元朝时期某一啲地方系一度成风。不过咧，龟状啊唔系人人都能够享受嘅噃，因为首先要捉到乌龟啊，乌龟而且仲要唔大唔细，唔系嘅话咧就唔能够用得上嚟修建墓室。因此大凡能够用得上龟状的，全部都是啲达官显贵，甚至乎可能是皇室之旅。龟状入边呢仲有一个步骤，就是在封闭墓室之前先要整一隻活的龟，在上边刻咗寿文，再用一口铜鼎就将呢隻活龟就封咗喺入边。咁嗰隻乌龟受咗墓中其他嘅龟气嘅滋养，喺呢个鼎里面千百年都唔会死。活嘅年头越耐，墓主人嘅后代就越旺。 咁专锐当时就睇下网上嘅照片，偶然就睇见呢个浮出水面嘅龟，佢突然间发现喺龟背上边嘅系一个兽纹，佢一睇心里边就一惊，额头仲即时出汗，唔通呢度系一只雾龟？佢又系点样走出嚟嘅呢？你可能又觉得奇怪啦，雾龟咪雾龟啦。话唔埋可能是地质运动将文屈山下边某一个隐蔽嘅龟状物震塌咗，里边被囚禁咗千年嘅乌龟咪逃出生天咯。咁人哋只老龟出嚟畅游天地，享受自由生活，你咁嘅专锐又学咩人急咧？仲要彪悍添？专锐跟住就向下讲，就真系将我同阿豆腐都吓咗一跳。佢讲专性嘅一脉呢就人丁单薄，再往上追溯，祖先就系五帝之一嘅专哭。专性嘅人呢主要系分布呢系从南向北发展嘅，古蜀呢庞地一路到北方，而专锐呢一脉系一路追溯到祖先，就系喺四川万屈山一带。据说在那里埋葬了一位龟状的祖宗。在元朝的时候，蒙古人的执政，汉人的地位低下，做官的也很少。但是他这位祖先就是有官职的。据说当时是立了治水之功，所以呢死后就被葬在万屈山。究竟位于哪一个具体位置呢就不知道了。唯一清楚的信息就是那位祖宗由于有功绩，所以墓葬呢就使用了当时啱啱最盛行的龟葬。虽然呢就不是话咩奢华，亦都冇乜嘢陪葬之物嘅，但是用的功夫实在唔少。先唔好讲话咩后言子孙呢个说法系有冇效果，但是后来专家的人的而且确都好长寿，无病无灾，每一个人都活过80岁以上嘅。专家本身就人丁稀薄，专锐原先有个兄弟，但系喺3年前落斗就失踪咗，了无音讯。按照经验嚟讲，80%就已经死咗喺边一个斗里边噶啦。专锐当时啊谂。唔通自己屋企嘅祖坟系出咗咩错？龟葬系忌水嘅，因为乌龟一见到水就生。据说如果龟去咗河神嗰度告状，咁啊无主人嘅后代就会遭报应。专锐一睇万屈山有无龟现世，再加上近年嚟流年不利，诸事都唔顺，咁佢就决心去万屈山睇一睇。去找下在地下的那个龟状墓，如果墓室真是遭到破坏，墓活龟的话呢，唯一破解的办法就是将墓主人的尸骨错骨扬灰撒入河道，那自然就有河神去找他算账。这样一来，那就相当于出卖自己的祖宗。不过专锐想，活人最大，死了的人还理他们做什么呢？当即专锐就组织了人手，一行人就去到万屈山。人就不多的，亦就是带了两个手下，因为呢龟状墓的规格就不是很大，而且很隐蔽，并不是需要太多人的。到了地界之后，那个万屈山两边都是万人的绝壁，直入云霄，目光所看到的悬崖峭壁之上，千途万壑，洞穴中横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专锐除了文弓之外，最拿手的就是铁弓，一条铁签在手里面，地下的陵墓就无所遁形了。他的铁签也很特别的，前边细，越往后边就越粗，有些好像西洋的花剑那样，但是花剑的前边是带突出，剑身是柔软不伤人。不过他的铁签就好像一把利器那样，可以当武器用的，一下子将个人督穿个窿都不是难事。 就是凭他这一手的切工，专锐没有浪费多少功夫，很快他就探听了地下墓穴的所在位置，带出来的土里面还夹杂着龟片。专锐一看，心就凉了一截，心想看来下边的墓可能已经损坏了，我的亲祖宗为了子孙后代繁荣昌盛，我今次只能够对不住了，你哋自己向河神请罪啊！迷信呢一样嘢咧，边个都讲唔埋系真系假。我以前喺农村嘅老家，有一次半夜起身去厕所，突然间见到墙壁度闪过一个白花花嘅人影，吓到我啊尿都射歪咗。跟住后尾反应过嚟，唉，原来系块镜嘅反光。当时我认为，世间啊并冇咩鬼神嘅。好多人睇似经历咗一啲咁嘅神神怪怪嘅嘢，其实就好似我当时嘅情况一样，只不过系俾块镜吓亲嘅啫。从某种意义嚟讲，专锐都系一个唔信鬼神嘅人，但倒斗或蘑菇、离奇古怪嘅事啊，真系实在太多，亦都唔由得你唔信。专锐系为咗以后嘅运势着想，立即开始就落盗洞啦。准备将自己的老祖宗全部挖出来，烧成灰送给河神赔罪。他两个手下的功夫好好，盗洞一直就打去了主墓室。三个人在这个时候也都没有急住下去，吃了些东西等墓室里面的空气流通。过了两三个钟头之后，就拿着工具打开个手电筒，一一就落到墓入边。由于这个龟状墓的规模不大，防盗墓的手段也不高，三个人直接就在主墓室的顶里面切入，落造了墓就见到了墓主的棺材。这个棺材已经烂到都不成样了，棺材前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顶，应该就是用来装个老龟的。专锐没有去理会棺材，先揭开嗰口顶，果然顶里面乜嘢都冇，仲有咩老龟啊？嗰隻乌龟一定就逃走咗啦。专锐就叹咗啖气，嗌两个手下准备开棺。